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二十集，58万的小提琴。程俊垂了垂眸，他有些顿，最近他联系的都是这种隐藏号码。车外，秦冉意识到自己的手机落下了，又转身走回来，微微轻身，屈指，漫不经心地敲了敲车窗。程俊扬眉，他伸手降了车窗，他半低着眸，冷冷清清，挺抱歉的。我手机落下了。程俊眼睫覆下，拿起手机递给秦冉，手指修长漂亮，声音有些闷闷的。 知道，你电话响了。 哦，推销的。秦冉接过手机，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随意掐断。自从出现了隐藏号码这个软件，现在隐藏号码确实多。秦冉拿着手机进酒店，低头在上面发内情消息，之前那个隐藏号码再度打过来。他面不改色地走到走廊尽头，抽出兜里装着的耳机，打开变音器，接通电话。 对方加钱50倍。 对面的声音显然也是经过处理，有轻微的电流。 想不想出山？ 秦冉往墙上靠了靠，电话那头也不敢说话，挺安静的。半晌后，秦冉开口。 那傻逼是谁啊？ 啊？ 手机那头显然没有反应过来。 我问，下单的是哪个傻逼？资料给我。 秦冉指尖绕着耳机线，嗤笑道。听到秦冉态度有松下来，电话那头的人喜滋滋地挂断了手机。没过多久，具体资料就发到了秦冉的邮箱。秦冉也没走开，他换了个姿势，背靠墙，不紧不慢地点开资料。他看着这些信息，眉头轻轻又跳着，最后给对方回了一个字：行，干脆利落。听到林景轩要到了，宁晴早就在酒店楼下等着了。晚上林家司机接他，没有时间去接晴雨。林景轩正好路过一中，就帮着接秦宇跟秦冉。宁晴有些受宠若惊，这么多年林景轩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淡的，不过一旦涉及秦宇，他还挺好说话。继子送女儿过来，他自然不会不知好歹地待在楼上。 景轩，真是麻烦你了。 宁晴微微笑着，他手上挎着包，一张漂亮风情的脸上又有几分沉淀的风雅。林景轩从驾驶座上走下来，眉眼挺淡的，透着一股子温文尔雅的斯文，十分俊朗。 没事，我应该的。 林景轩最近都很忙，在家的时候也是电话不断，眉宇间敛着愁，似乎遇到了什么事。宁晴跟林琪都不怎么打扰他。眼下人送到了，林景轩也不多话，他风度极好，下车跟宁晴打了声招呼就上车。宁晴看秦宇从副驾驶下来，后座的门一直没有开。眼下林景轩车都要开走了，他往后座看了几眼。 景轩，秦冉呢？他没来吗？ 林景轩的手已经搭在钥匙上了。听到这句话，他沉默了好几秒钟，才抬起头，有些怔然地按着太阳穴。 抱歉，我太忙忘记他了。你知道他电话吗？我再去接一趟。 原来是忘了。宁晴点点头，他手指动了动，语气却是温和。 没事，我让他自己打车过来。你最近忙，就别去接他了。 林景轩到底是没有做过这番不绅士的事，可也确实忙。 晚些时候，您把他电话发给我吧，我给道个歉。 等林景轩走了，宁晴按了按眉心， 抽出手机给秦冉打电话。秦冉没有接。 妈，抱歉，我没想起来。 秦宇走进店里，将手上抱着的小提琴递给张嫂，十分抱歉地说道。宁晴挂断电话，因着秦冉没接，她有些不耐烦。 没事，跟你没关系。 她一连打了两个，秦冉都没有接。一开始有气，可回想起过程，心中倒也有些不是滋味。这件事若是换了秦宇，林景轩肯定二话不说就回去接了。就算他没有时间，宁晴也会亲自去接，不会这么敷衍了事。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他是秦冉，不是秦宇。他跟秦冉12年没有怎么相处过，早就生疏了。尤其是秦冉脾气硬，一身又冷又傲的匪气，臭得不行。不像秦宇那样会说软话。眼下这么多亲戚来云城，无非就是看他宁晴混得好了。来看陈淑兰是假，想跟他攀上关系是真。宁晴知道那群亲戚想什么，心里瞧不起，但也不会落自己的脸。这种场合秦冉可以不在，但秦宇不能不在。秦宇是他这十几年最得意的存在。至于秦冉，这群亲戚间没有秘密，到时候要是问起来秦冉为什么还在读高三，宁晴叹了一口气，他将手机塞回兜里，带着秦宇上楼。没多会儿，一群亲戚都来得差不多了。陈淑兰低头看着被众人围着的宁晴，低声问道， 冉冉呢？他怎么没来？ 宁晴顿了顿，余光正巧看到一道清瘦的身影自门外走来。对方身上松垮地披着一中校服外套，里头是白色 T 恤。包厢光线暗，人群吵闹着，尽显奢靡。只有他一个人低垂着眉眼。 他不是在吗？ 宁晴开口道。陈淑兰也看到了。秦冉不管在哪都是扎眼的那一挂，挑着的眉眼又锋又利。他一进房间，所有人都注意到他的存在。外婆，小姨呢？秦冉搭上了陈淑兰的左手，目光在房间里寻找着，终于在一个边角看到了站着的有些手足无措的宁威。 哎呦，大侄女儿，真是哎呀，好多年不见，你越过越年轻了。 一个中年妇女亲热地握住宁晴的手。 呀，这就是秦宇吧，长得可真标致。听说你还上电视拉过那什么琴来着，可真给我们家长脸。 秦冉听到了宁晴矜持又洋溢着愉悦的声音，她在给秦宇介绍。眼前的人是他的舅奶奶，还不忘夸秦宇从小就不让他操心，现在在一中重点班等等等等之类的话。这些亲戚秦冉基本上没有见过，也不认识。他也知道这群亲戚是为了宁晴秦宇来的，懒得虚与委蛇。跟陈淑兰说了一声，他直接去找宁威。宁威站在角落里捏着衣角，有些无措，身上的衣服很干净，可明显有些旧了。 冉冉， 看到秦冉，他眼前一亮，微微拔高了声音。秦冉在原地顿了顿，他拿着手机吸气道，小姨，你怎么不坐？ 没凳子了，我站着就行。 宁威笑了，然后侧眸对着身边同样拘束的少女说道， 沐莹，这是你冉冉表姐。 沐莹还没说话，就看到秦冉动了。秦冉没有开口说什么，他目光在周围扫了扫，目光里是说不出的凉意，九分冷一分燥。不远处还有个凳子放了一个小提琴。他似乎是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烦躁又十分带着匪气的表情，捏了捏手指，然后走过去。 修长纤细的手指还没有碰到小提琴，身边就炸起了一道又尖又锐的声音。 这小提琴58万呢，秦小姐你别乱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